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不动产纠纷，也跟大家讲了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未成年人的不动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第一呢，是父母直接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来购买房子；第二呢，是未成年人呢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或是拆迁利益分配等方式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我国目前的宪法、民法总则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的保护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却没有一些更加具体的规定。而现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民事案件当中关于未成年人的财产，那么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不动产保护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也请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讲了目前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不动产纠纷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首都法官热线，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说这个话题。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下面呢，我介绍的这则案例啊，就是经常我们会在一些离婚案件里边涉及，就是离婚协议中如果约定将夫妻的这个财产房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在还没有办理产权变更之前，其中一方能否撤销这个赠与。这个问题 是这样哈，那咱们也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说一说。 是杜先生和杨女士啊，结婚以后生育了一个孩子叫杨小某。后来呢，两口子这个夫妻呢就感情不和，在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里边就约定孩子由杨某来抚养。 由父亲还是母亲？ 孩子是由母亲杨某来抚养。由母亲来抚养，然后父亲呢不用承担这个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抚养费用。当时是这么约定的。同一天呢，这个父亲还在民政局签了一个赠与协议，是将他们家拆迁所获得的一个50平米的份额赠与给这个孩子。后来呢发生纠纷了，相当于这个父亲啊反悔，他就不想再将这个50平米赠与孩子了，他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这个赠与协议，认为啊当时离婚的时候是孩子妈妈以继续拖延离婚这种恶劣条件来逼迫他写了那个赠与协议的。他呢当时是基于想尽快摆脱不幸的婚姻，无奈签下赠与协议，绝非他的真实意愿，他以此为由要求法院撤销这个赠与。然后法院呢经过一审二审没有支持他这个诉求。 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那这里面咱们为什么驳回这个父亲的诉讼请求呢？ 因为啊，这个涉及夫妻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子女的这种行为，我们法院是这样去考量的。一方面呢，会将这个离婚协议和赠房产赠给孩子的这个赠与协议，它视为一个整体，就不能割裂开来单独进行评判和处理这个赠与协议了，应当结合当时双方离婚的时候其他的一些约定一并进行考量。比如说，首先本案中杜先生和杨女士他们是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才会同意离婚的。在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同时达成的这个赠与协议，这个赠与行为它应该是视为要发生解除离婚关系的结果的一种赠与，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么在双方已经离婚就解除婚姻关系的这情况下，应该认为赠与目的已经实现了，在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基于诚信原则，不应当再允许赠与人事后再撤回这个赠与，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这种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我国合同法第186条以及188条的这个规定，结合这个规定，就体现在这个案件中，这个夫妻两人离婚的时候，将这50平米赠与给孩子这个目的性来证明离婚的时候，该赠与协议严格来说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合同法里边规定的道德义务性质的诺成约定。如果支持当事人这种要求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可能会导致有的当事人恶意利用赠与撤销来达到既离婚了然后又占有财产的目的。不仅给子女或者原配偶造成经济损失，还会造成一种新的精神伤害，对社会来说也会带来不诚信反而能受益这样一种负面影响。 对，就是我想给就给，我不想给我就不给啊。 对， 是吧。 对，他可能当时是基于想离婚所以是给了，事后又说我不想给了又能撤回来，那么就相当于我既能达到我的目的，事后我又不用付出代价。那么这种负面影响也不好，所以法院基于这些考虑啊，一般来说是不会同意允许这种赠与的撤销的。 像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啊，作为这个父母来讲，他可能就是太过于为自己考虑了。 对， 是吧？对，自己当初是为了急于想离婚，我就草草的，你说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后来琢磨琢磨，婚也离了，我目的达成了，不行，这房子我还想要。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次调研的案例来看，就法院基本上所有的案件都不会支持这种情况的。 好，这是我们裁判的一个大的原则，是吧？ 对， 对，我们不能够去鼓励这种出尔反尔、不诚信的这样的行为， 对， 是吧？所以这样的行为一定是不会受到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讲最后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是涉及到拆迁的，是吧？也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财产的权益。好，咱们跟大家讲一讲。 我介绍一下这起案例。这个首先家庭成员关系啊，是这个爷爷奶奶一对老夫妻，他们在农村有这么一个宅院，这宅院里还住着他们俩的儿子儿媳妇儿，以及儿子儿媳妇儿他们俩生的一个小孙女这五口人啊，在这个宅院里边。后来这个农村的宅院呢就被拆迁了，跟这个拆迁方空港物流签订了这个拆迁协议书。这个拆迁协议书上显示的乙方的家庭人口也是有爷爷奶奶、儿子儿媳和孙女五口人，那么就涉及他们五口人这个拆迁利益啊怎么分配的问题了。他们就发生了纠纷。因为后来啊这个儿子儿媳离婚了，所以啊这家就老两口啊包括儿子这边就不想把这个回迁房给这个儿媳妇这边。而这个孙女呢在离婚的时候又判给了儿媳妇抚养，所以啊体现到这个案件中啊是儿媳妇带着孙女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其中一套回迁房，因为他们家拆迁一共三套，他要求确认其中一套 归他们母女俩所有。 哦，就他们想要自己的拆迁的利益。 对。 是吧、 嗯、对、嗯。因为分了三套房子、嗯、他们俩想要其中一套。 哦、 嗯, 嗯，那么儿子这边呢就抗辩称这个老宅院啊都是这个老头老太太就爷爷奶奶他们的，他们出钱建的， 对、嗯、出资建的 啊、嗯嗯、所以呢不应该有我们的份儿啊，连我的份儿都没有就别说你们了啊、 嗯、 你们都跟我离婚了，然后孩子也不归我抚养，所以就没有你们的、 嗯、 他是这种抗辩意见。而法院呢、 哦、 通过一审二审的审理啊，就都是认为这个儿媳和这个孙女啊是有他们的拆迁利益在里边的， 嗯， 他们的这个拆迁利益呢通过这个其他方面的结合其他方面的实际情况，认为可以判决其中一套回迁房归他们所有，他们呢只需要再给付其他几口人的这个一个折价款的补偿就可以、 嗯、 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的。 有了这么一套拆迁房，就是这个母亲和女儿为什么还要给钱呢？ 拆迁呢、啊、它利益分配的时候，它在这个回迁房它是怎么得来的呢？通常咱们北京都是、 嗯、 拆迁政策都是给每口人它是有一个大概多少平米的一个优惠购房指标，根据这个平米数每个人比如说45平，然后乘以五口人， 嗯， 一共有多少平， 嗯， 然后一共有多少平，再根据这个平米数去选一共你能选多少套房、 哦、 那么他们家的情况可能乘完再选完以后就一共是三套房，现在是只有这个儿媳孙女两个人需要确认他们的这个利益，所可能是他们俩这个平米数加起来不足以得到一套其中一套房。 哦、 嗯，但是呢他又得他们需要住房啊，也需要得、 嗯、 得到匹配他们的拆迁利益、 嗯、 所以反正就通过判给他们一套房，然后他们再补出一点、 嗯、 补偿一点钱出来、 嗯、 啊，这种方式来解决了。 哦，明白了、嗯、就是他们的权利不足以拿到一套房。 嗯，对， 所以他们得补点钱。 嗯， 是吧？ 对。 嗯嗯，哎，那这个里面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就涉及啊我们现在拆迁这方面一个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问题、 嗯、 因为现在拆二代可能也是咱们北京这块的热词啊，因为咱们北京拆迁的这个 拆迁利益非常可观、 哦、对对对，因为城市化进程也比较快，拆迁利益可观、 嗯、 很多家庭都会因为这个打官司，那么体现到未成年这块他们的利益就往往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们是孩子、 嗯、 可能无法在一些诉讼当中或者在这个拆迁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往往他们的利益就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有必要调研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调研呢我们发现通常这类案件会涉及两个未成年利益方面的问题。 嗯，哪两个呢？ 一个呢就是这个拆迁补偿，通常它项目会有很多这个补偿款的项目、 嗯、 包括这个农村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 嗯、 还有这个农村宅基地上建的这个房屋它的重置重新价、 嗯、 以及一些奖励金啊搬家费啊补助费周转金等等、 哦、 就各种各样的名目里边哪些这个未成年是能享有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判给他呢，这是审理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嗯嗯、 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案例里边有体现到这种回迁房的问题，因为这种拆迁啊它跟普通的商品房不一样，拆迁完以后这个安置房它可能取得房产证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它因为各种手续的不完备进入到诉讼的环节的时候，那个房子有的还没有建成呢连坐落都确定不了、 嗯、 还有的呢是确定了坐落也搬进去住了、 嗯、 但是房产证还没有拿到， 嗯， 还有的呢是已经有房产证了，就基于不同的状态法院怎么去判决这个房子相应的未成年的利益怎么去判给他、 嗯、 这也是一个审理的难点。 那针对这些难点、哦、法院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针对这两个问题啊， 嗯 啊，我们法院对于首先是刚才说的那个补偿款未成年都能享有哪些名目哪些种类的补偿款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些各种名目的拆迁补偿款啊，法院一般会根据拆迁协议里边所列的这个被拆迁人和安置人口的总数来予以均分的、 嗯、 就是按这个人头数给均分。其中呢关于房屋的这个附属物补偿款以及这装修的补偿款 或者是房屋重置成新价，就是咱们通俗意义上就说的是建这个房子和修这个房子所花的这些钱的一个补偿。 嗯，嗯 法院会通常综合考虑家庭成员在房屋建设和装修过程中出资出力的情况， 嗯， 以及共居的情况去考虑。 嗯， 因为未成年人这个他的财产和行为能力有限，他往往他没有对这个房屋建设和装修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对呀，对呀， 所以在这分这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三项补偿里边，可能是一般不考虑的， 哦， 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补偿款，就是我说的搬家费、奖励金、 嗯、 周转金这其他的一些钱上，啊、嗯，会给他作为一个分配。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安置房，也就咱们说的回迁房，这个怎么去判的问题？如果未成年他主张的这个回迁房，他主张的是所有权，或者他也可以主张这套房子的使用权，法院会综合这家人他们所获得的所有回迁房的数量，以及他们家拆迁安置人口的总数，还有各方名下就是已经有的房子的情况， 嗯， 去综合考虑进行一个认定。就具体到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件里边，会法院会根据是他们两个人嘛，是那个妈妈带着孩子去要这个房子， 嗯， 会根据他们俩这个人数以及他们贡献的这个优惠平米数， 嗯， 还有他们家总共是三套房这个总房数，他们家呢总共是五口人，那这些情况都会考虑然后去分配一下， 嗯， 就最后就认定为可以判给他们俩一套房，然后给补偿，这种方式， 哦， 是一个综合的考虑。 嗯，嗯，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孩子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还小就少分呢？ 哦，那就不会的， 不会， 反而因为他是孩子是未成年人， 嗯， 现在咱们国家是对未成年力保护这块都是很重视的，体现到我们法院审判这块也一样， 嗯， 就会对这个孩子的利益会非常关注， 嗯， 我们都会就是不会因为他是孩子就少分，在房子方面会保证孩子的一个居住权使用权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在这种因为涉及到拆迁利益，往往现在北京啊拆迁利益比较巨大，而且涉及到的这个有时候既有房又有钱啊，就容易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哈。那么这个呢也是尤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的保护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这个家庭成员之间能够有一个尽量吧，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很好的协商的， 嗯， 是吧？ 对。 那如果一旦到了法院怎么处置，刚才呢我们的嘉宾也跟大家介绍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介绍了好几起不同的案件哈，都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对这个不动产，主要是房子享有的相关的权利啊，它的分割的问题啊，占有的问题啊，使用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说一说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对于孩子的父母哈，那么对于孩子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您先跟大家讲一讲。 对孩子父母的建议呢，首先一个我们认为啊，家庭在购买房屋的时候进行登记应该诚实守法， 嗯， 不应该将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作为达到这种逃避债务或者其他避税啊等等一些不法手段，嗯，同时呢还应当严格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嗯， 除了为维护这个孩子利益以外，不应当去处分孩子的财产。第二一点呢，嗯，在一些夫妻离婚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财产的问题，应当慎重进行考虑。 嗯， 如果要赠与子女不动产，应当充分考虑情感补偿和实际需求的平衡。要知道，如果一旦做出了赠与子女的行为，就必须要依照约定去履行的， 嗯， 避免因为出现刚才我们案件里所说的要撤销这个赠与，那么对这未成年子女也是一种二次伤害。 我现在忽然有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这样哈？比如说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但是呢夫妻如果一旦离婚了之后，肯定有一个是直接抚养孩子，一个是不直接抚养孩子的，那双方是否可以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增加这么一个约定，比如说虽然说一方直接抚养孩子，那么可以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但是不能够 随意的处分孩子名下这个房子，这个是不是可以在离婚协议当中约定？这样的话会更妥当一些。 啊、哦，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哦、 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想说的，就可以在离婚协议里边写的细致一些， 嗯、 对于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可以给他一些约束， 对， 就 对、 嗯、 限制性的条款， 对对对 是吧、 嗯？这也是能够避免事后发生一些法律纠纷，就我们法院也是对这方面是。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对对对、嗯、这样的话呢可能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心里会平衡一些啊， 对对对 啊，就是觉得、 嗯、 哎，你看你不能够处分是吧，或者说他们可以约定说那必须要这个 双方签字， 对，双方签字、 嗯、 其实有这样约束性条款可能就要更好一些， 对对，就事前这个条款想得更细，可能事后的麻烦就少一些， 对、嗯、没错没错、 嗯、 这点是说的是的确是很重要哈、啊，就事前想得更细致一些、 嗯、 不要草草的说随便我签这么一个条款， 对对， 因为毕竟呢夫妻两个人结婚在一起不容易，但真要是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离婚了，其实也要慎重一些，不要草率哈。 是的。 好、 嗯、 还有什么样别的建议呢？ 还有就是对这个孩子父母来说啊，不要将孩子当成一个敛财的工具。 什么意思呢？ 因为比如说刚才咱说的这案件里边，它体现出来是说孩子未成年人名下的财产发生争议、 嗯、 其实啊都是这个家庭成员，就主要是孩子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状、 嗯、 那么基于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矛盾的激化，它不仅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顺利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尽量就是不要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 这是对于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建议哈。哎，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毕竟是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哈，那咱们法律上也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说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够享有一个房屋的这个产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这个行政机关，尤其是对于这种房屋登记部门，不让他登记，这也不现实哈啊，这块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状况也是允许孩子登记在孩子名下的， 嗯， 啊，行政机关他也是可以允许这个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名下。那么我们就建议行政机关在办理这种不动产登记的时候，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最好根据这个未成年人他一个年龄智力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求他到场，征询他的意见。并且将他的意见比如说做成笔录啊，或者通过一些录像等等的形式、 嗯、 他通过直接与这个未成年人去通过跟这个孩子的沟通、 嗯、 一定程度来了解这个处分行为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合法， 嗯， 这样可能也能减少一些纠纷或者说一些矛盾的产生。另外除了这个房屋登记部门啊，我们会建议刚才提到的这种拆迁的案件挺多的，现在、 嗯、 啊，我们就建议这个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拆迁部门也应该加强向老百姓解读这拆迁政策的力度， 嗯， 要明确被拆迁人已经被安置人，你们都有哪些权益？ 嗯， 如果被拆迁人口里边有未成年的话，应该着重告知被拆迁人以及安置人口，拆迁补偿款对应名目项下哪些应该属于未成年人的利益，明确告知他们，省得日后再发生纠纷。另外我们总的来说啊，还是希望政府部门加大这个监督力度，强化未成年权益保护，对于司法裁判之后未成年利益持续保障的问题，民政部门等等的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调查研究、 嗯、 及时发现和总结问题、嗯、切实督促父母或者监护人正当的履行他们的监护职责。 那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的不动产的纠纷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周艳文，谢谢周艳文。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